前反北京严打，基本法地下通道 开放改革， 四面楚歌国内提货摊八重夫， 波波波波 中国特产第四轮会谈，北美洲南宁烧鸭 直通车， 下届 秦勇沟 通 溥仪 陶瓷 崔健 拉面，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坦克车 人民解放军 一无所有， 十二亿人 抽烟谈顾虑， 国防高官 安定繁荣希望工程， 我是知道，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我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同志，美丽的新天地，百花齐放，希望、爱、信心。天下太平，好，来，一起来，来干，干，干你的世界。 呢隻歌呢就係、是、屬於呢個呢 ,Figo 嘅點唱嚟㗎。咁 ,Figo 呢就 send 段嘢俾我，佢就喂今個星期可唔可以播下呢隻歌呀，咁我梗係得啦。咁呢隻呢就係、是、軟硬嘅中國製造，咁嚟自1993年嘅。咁、呢首歌裏面呢就有無意思地呢就有好多字呢，即係頭先大家都聽過啦。咁如果係我又係我呢個年代呢，你係對翻呢啲咁嘅即係關鍵字咧，就非常之有親切感嘅。咁啊 ，Figo 就話結合最近李嘉誠離開大陸嘅事件啦，去中國化、去殖民化呢啲咁嘅題目啦，就覺得播下呢只歌咧就好有意思。OK， 咁啊，今日冇乜時間講李嘉誠啦，簡單講兩句啦。呢件事咧，李嘉誠嘅事件咧，告一段落㗎啦。咁你睇到《環球時報》咧嗰邊咧去神化嘅標題咧嘅文章，如果大家有時間就可以睇下啦。咁咧就即係意思咧，大致上意思咧就回覆翻阿李山，就話俾佢聽，你諗多咗嚇。咁啊，那個寫嗰篇咧，之前嗰篇咩別讓李嘉誠咩跑料啊，我都唔好記得個標題啦。咁咧嗰篇文咧就唔代表官方嘅立場啊。咁啊就認為咧嗱，李山咧就諗多咗啦，唔需要自己咧寫篇文章出嚟啊，即係去回應嘅。咁咧嗱，我都係嗰句啦，承接翻我哋之前都有講過李嘉誠嗰件事啦。我覺得咧成台戲係做得非常漂亮嘅， 係 個漂亮係乜嘢？都是一樣嘢，去中國化，不過呢不是幫香港去中國化，是 幫李 李氏的生意去中國化，然之後呢就可以呢正式呢為呢個呢下年嘅一路一帶呢就開始呢代表中國出去打世界波啦。咁但係呢首先打世界波就唔需要再俾人呢有咁重嘅一個嗰、那個中國嘅特色咧擺咗入邊，咁所以咧即係揾啲人劈下佢，我都講過啦嚇。如果大家有留意我 Facebook 就，你點樣可以洗底啊？嚇，即係喺個黑社會度，梗係揾翻黑社會班兄弟劈你兩刀，咁啲人咪覺得你唔係黑社會咯，咁先可以行得出去噶嘛。所以我係堅持我嘅睇法就係咩咧？呢、這個設置係設置嚟嘅，不過咧係一個咧同習近平有默契嘅設置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係咁樣睇法噶啦。咁如果你唔認同咧，咁大家即係博長雙眼睇下咧，即係睇下我有冇睇錯啦。咁呢隻歌好妙趣啊，都好多好耐冇聽過。咁當中有好多關鍵詞啊，譬如即係而家都冇乜噏嘅四個現代化啊，呢啲咁樣啊，四個現代化，知唔知邊個噏㗎？ 四個現代化， 周恩来啊嘛，咁、大约喺1970几年啦，的你都未出世啦，嗰阵时中国非常之落后，喺文革嘅尾期咧，咁咧就都差唔多系即系邓小平临死嘅时候啊，应该系开紧呢个大约系第四届嘅，如果冇记错，应该系第四届嘅人大委员会嘅时候嘅，咁咧就提出呢个咧四个现代化，边四个嘅现代化呢？工業嘅現代化啦，農業嘅現代化啦，仲有呢、這個科技嘅現代化啦，仲有呢個咧國防嘅現代化啦。好彩我都仲記得，咁咧就咁所以叫四個現代化。咁喺呢個跟住咧喺呢個八十年代鄧小平上台嘅時候咧，早期咧就成日都係要噏住呢樣嘢啦，就係、是、向住呢個四個現代化咧出發啦。咁啊，仲有咧就中國城啦，喺呢個呢啲歌入面揾到。咁啊，仲有呢個咧係呢個咩啊？中橋國貨啦。 哦， 哇，好多呢啲咁嘅字眼啊！吳以開禧啦，英雄牌嘅墨水啦，仲有呢個愛國無罪啦，哇！呢啲咁嘅字眼啊！仲有呢個國內提貨啊，哇好正！國內提貨咧就係、是、呢個咧，即、就、係、是、當年咧嚇、買彩電啊，咁香港好多人咧，即係買彩電咧，你唔使其中一個途徑就係你自己夾埋架彩電翻去大陸啦。 嗯。 啊，咁就咁後屘咧就進步咗咧，就係咧彩電咧就香港付款。 嗯。 咁然之後咧就國內你嘅親戚咧就可以喺國內咧自己提貨，咁你唔使自己帶上去。咁啊呢啲都係那些年嘅事嚟啊。咁啊多謝阿 Figo 啦，同我哋分享，即係提翻我哋一隻咁得意嘅歌啊。咁啊1993年咁嘅歌咧就系C.Y. Kong 嘅作曲，咁啊仲有就系 Y 敏同埋软硬咧，当年咧就填呢一首词啊，咁啊将啲字咧就塞 Q 晒落去，仲有呢个当年嘅新华社社长啊，张晋新个名都摆埋喺入边嘅，咁啊好得意嘅。好啦，咁咧就翻嚟咧，继续咧就讲下咧就呢、這个讲完穷游啊，呢、這个穷游嘅香港之后咧就讲下富游啦。咁富游咧，我哋头先讲过啦，就咁啊今时今日内地人啊，咁啊今年11其实拣得最多嘅地方，就最富嗰啲啊，当然而家去欧洲就唔使讲噶啦。 嗯， 啊咁啊，譬如呢、這个。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咧，就最近去开英国啊、巴黎啊，大家都会伦敦啊嗰啲都会知道啦。九月尾嘅时候咧，都系塞爆嘅。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喺伦敦希斯禄咧，就塞咗3个钟头到啦，喺个机场入边。咁因为太多中国人喺嗰度咧，即系用 passport 过境啊嘛。咁你过完境仲要攞行李咧，咁你知道啦。咁你仲有就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国内啲人喂去欧洲旅行 ，OK。即係直情咧，嗰個感覺咧，嗰個感覺係好似咧一去不返嗰只咁樣噶嘛。 嗯。 咁咪攞好多人嚟噶嘛，大佬係咪先？咁所以咧就逼爆啦。咁逼爆咗之後咧，就咁啊歐洲我哋唔講啦。咁但係如果你講最受歡迎嘅國家，咁阿的你覺得係邊個？ 一定日本。 日本啦、 啊。一定。 日本係啦。咁嗱，我先未講日本啊，講另外仲有一個都要我可以講下嘅，台灣啦、 啊。哦、啊，台灣真係諗。 台灣都係、啊。啊，咁啊，台灣呢個根據聯合報嘅報導咧，就有篇文章叫《台灣被陸客攻佔》啊。OK， 咁啊嗱，咁啊讲佢讲咗几个地方。首先嗱，我同你好鍾意嘅垦丁啦，咁啊垦丁有位老板啊蔡山佢咁讲嘅，佢话呢就暑假呢就撞到几个台风客，走咗好多游客啦，咁原本都系要进入淡季㗎啦，咁啊哇，但係今次大陆嘅11长假期呢就救返佢啦，咁呢就哇生意呢就即係多到做都做唔晒，忙到呢就要请好多啲学生呢就帮手做兼职。咁佢话垦丁路上呢就租骑免驾嗰啲电动自行车嘅陆客呢就多到不得了。咁佢话呢就加价都净阻唔到佢哋呀。咁但係呢就因为操作唔熟悉呢，好日日呢就发生好多呢就撞车啦，仲有呢、這个呢揸住嗰啲自行车呢自己呢就扑撚咗街啦，咁搞到啲消防队呢就疲于奔命。咁仲有花莲啦， 咁花莲市呢个专营陆客嘅自由行嘅嗰啲导游就话啦，佢话呢就接陆客接到呢啲团啊，接陆客团呢接到呢都已经接唔晒满晒咁滞，直情呢系要将啲将手上啲团呢就再分返出嚟俾啲同业啊多到。咁佢话呢就有个叫咩太鲁阁国家公园喺花莲嗰度。咁管理处嗰个副处长呢佢就咁讲，佢就话呢国家公园内嘅陆客呢游览车络绎不绝，每日呢都有上万嘅人次。咁佢话呢旅宿工会嘅理事长咧就亦都表示啊，花莲咧个民宿嗰个住宿率咧系达到咧八成或者以上，旅馆咧亦都咧有三成嘅增长，陆客完全系主力嚟嘅。OK， 咁仲有台东又点咧？台东咧就陆客参观景点咧就以呢个水往上流同埋呢个金城武树最熱門嚇呢兩個景點，咁昨日啊，即係篇文出嘅前一日啦，佢一整日咧呢個咧水往上流咧就至少咧有80架遊覽車，咁咧帶嚟咗3000人，咁高雄市民咧就有個高雄市民咧就睇到有啲大批嘅陸客咧就直情講咧就係話哇實在係好嚇人啊 ，OK， 咁嘉義啦，嘉義啊有阿里山。咁阿里山咧就 爆咗， 亦都系以几千人计噶每日，咁然之后咧特别咧就系自由行嘅陆客大增啦，咁佢哋咧就直情咧系多到咧，佢话即系比一般比较其他嘅旅客咧系多出好多嘅数字出嚟嘅，咁其他仲有咧日月潭亦都系差唔多咁嘅差唔多都系咁嘅情况啦，咁仲有咧就一个地方叫逢甲商圈啊，就喺台中啊，喺台中嘅逢甲商圈咧就陆客咧自由行嘅热门地点，咁佢话咧商店街管委会就观察到嘅呢一波嘅陆客人潮咧犀利咯，佢话咧系即系同以往嚟讲相对咧系起码多出五倍或以上。 哇！ 佢话咧若平日咧系同呢个假日嚟比较咧，就直情完全冇得比。咁佢话咧在嗰度好多嗰啲药店啊、化妆店啊大排长龙啊，咁仲有啲陆客喺度狂扫嗰啲药啊、化妆品啊、面膜啊，消费力惊人啊！十月初订房率平均都达到咧，已经系七成以上咁啊！全部都系陆客订房，就年终无休啊！哇，净想休息都冇得休息啊！等等，哇！你睇下人哋，喂，董耀宗，你听下，喂，即系冇你咁样去哭丧咁样噶嘛，系咪先？咁啊，台湾就大致上咁嘅情况啦，六沉咁就系噶啦 ，OK， 都唔够你嗰个， 都唔够边个？ 日本 啊，日本啊，犀利啦！嗱，日本咧。即係日本人形容呢就好多形容詞啊，咁啊形容呢、這個今次呢個即係陸客嘅十一國慶呢就差唔多直情係好似井噴 啊。 我哋用呢個大千曬佢哋用井噴。知咩叫井噴啊？ 噴 火山爆發咁樣啊！下年我諗咧要改㗎啦，再下年叫潮吹，淨可以叫潮吹啊！咁咧就呢、這個日本就犀利啦嚇！咁、啊、你見到咧，其實每日咧日喺如果喺微博咧，就好多人啊，好多內地嗰啲陸客去喺日本嗰啲啊，就日日都你會見到咧以下啲咁嘅字眼嘅，即係新宿已被拿下。秋叶原已被拿下，涉谷已被拿下，池袋已被拿下，东京已经被我哋控制晒啦！哇，直情好似咧，即系反攻日本咁滞，咁咧，所以你就知道咧系有几劲啦。咁啊，劲法咧，如果根据翻数据咧，就咁讲嘅嗱，佢今年咧访日嘅外国游客啊，就达到咧1300多万，咁佢话已经超过咗2014年全年啊，即系去到9月10号已经超过咗2014年全年嘅1341万噶啦，已经过咗啦，咁啊。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嘅游客嘅人数咧系最多嘅，多到几多咧？就大约咧系334万。嗱，呢个数据咧可以咁样解读嘅，即系话咧今年2015年去到9月，大约有300多万嘅中国人咧就去过日本。嗱，呢个咧如果你同香港去比较咧，系差好远噶吓。你记得香港早几年 去到最劲嗰阵时，记唔记得我哋嗰个旅游局公布个数据？ 唔记得。 三四千万噶嘛，我哋嗰啲成日喺度发牢骚就，喂，呢个弹丸之地点会消化三四千万嘅游客啦？咁嗱，我哋嗰阵时嘅解读就系咁噶嘛，就系话你系唔系游客都计埋落游客嗰度啊嘛，就因为其实你放宽咗个入境啊嘛，其实系呢几年呢三年梁振英呢个冚家铲放宽咗个入境之后，其实就好多人涌紧晒入嚟啊嘛，咁然之后嗰三四千万其实系唔系全部都系。游客嚟㗎嘛，睇你点睇㗎啫。譬如话喂，你有啲人根本係买等楼喺度嘅。ok? 然之后佢嚟到根本喂，你可以话佢係游客，又可以话佢唔係游客，度假短住乜嘢都有，咁你又计晒落去。咁呢个一回事。同埋就係你亦都同埋因为呢个咁嘅数据亦都话俾你听，喂根本呢我哋根本就已经系超出个负荷。你睇到人哋喂人哋讲緊整个日本啊一年啊嗰、那个游客量啊其实都系千几万㗎咋。边得好似我哋咁样话要讲到去到三四千万？喂，如果即系我，你明唔明啊？我哋嗰个冚家铲政府嘅思维就系咩咧？喂，如果大陆放一亿落嚟啦，而家今时今日仍然系咁噶，你记唔记得啊？一收紧咗个一千多行，跟住然之后，而家嗰啲田北省成日讲紧咩啊？开放多啲呢个中国嘅城市，等多啲人可以攞到呢个通行证落嚟香港玩啊嘛。咁你即係其实佢个思维咩呢，就係、是、话如果喂中国放一亿人落嚟，咁你中国放一亿人落嚟好容易㗎咗，但係我哋都要食埋嗰一亿人，你唔係呀话你咪黐撚咗线呀。你睇到每一个国家就算欧洲嗰啲呀，其实去到二千万一年嘅旅客人数已经系好劲㗎啦。 咪同埋呢、啊、你幻想多一样嘢就係话呢，即係你三百几万呀、啊、ok, 我哋睇到啲相㗎啦。你识嗰啲清水寺啊， 咁样啦， 系啦、啊，你谂深翻层嘅系我哋嗰阵时系点嘅样？ 冇错啦，喂大佬啊，而家你估就嚟，你估净系呢个大香港日日喺度踢劫咩？东京都就嚟系啦，已经酝酿紧啦。咁你就知道，喂我哋当年其实系几咁，喂苦过三年零八个月，可以话俾你听， 一定 点可能可以负荷到三千几万嘅游客？人哋而家系讲紧我哋嘅十分一， 喂 已经系第一喺从经济上已经感恩不尽， 系啊， 从呢但系从翻个负荷去睇，喂人哋已经开始顶 唔系，仲有 ok, 唔系仲有多点 系啊，仲有啊一个，仲有啊，我想讲埋，仲有啊，就呢三百几万系预期仲会系一个继续系一个好大嘅增长咁样上去嘅。 你攞日本去比系咩、嗯？你日本仲有好多点啊嘛 ，ok, 你先你东京、大阪，头先你讲啦，仲有其他地方，北海道 whatever 攞翻去四国咁计，喂香港得点、 啊？系啊。 一点食晒， 我哋又冇乜嘢旅游景点。 你攞欧洲，你攞欧洲，你有伦敦、巴黎，你香港你食晒一点，即系、 啊、 一点食晒，你 系 爆出、 啊。大佬啊，呢个十一同埋之前嘅暑假已经睇到去日本嘅旅客，其实嗰个数字增长七八月都好犀利噶。譬如举个例啊，八月嗰、那个即系日本嗰个零售嘅总额咧，其实系同翻上一年嘅八月比咧，系增长咗三倍 啊！系啊， 系啊，喂，大佬已经系好劲噶啦！ 呢、這个咪 back 翻我哋头先个我头先所嗰次所讲嘅就系话，因为人哋个纸水平而你人仔贵啊嘛。跟住好啦，你香港其实都同一个道理嘅就系、是、香港人， 香港又冇跌到， 唔系香港人亦都系咁过日本噶，因为觉得嗰边平啊嘛。 冇错。系啦，咁所以嗰个又系同踢劫冇关系啊嘛，因为个纸水好抵使啊嘛， 咁 所以咪大家咪涌晒过日本咯。 然之后你自己卖唔出嘅原因，因为你个纸水贵啊嘛。 冇错啦， 喺内地人嘅角度嚟讲，咪就系咁咯。 系咯，嗱咁啊，日本就肯定系今次十一即系接载呢，即系好似欧洲接载难民咁样咧，佢就成为最大嘅收容国噶啦。 系啦 ，OK， 系啦，咁就啊咁啊，所以咧就啊，譬如仲有呢、这个。即系最近咧，嗱，喺我哋 Facebook 咧就有个朋友仔，我记得都有 po 出嚟嘅，就系、是、呢、这个讲话咩啊，爆买啊！ 即係講下咩叫爆買先啦。咁啊，睇下我揾緊呢個我哋嗰個網友，等我嘗試揾到先嚇。 嗯， 因為你知我哋嗰個網站揾嘢係幾咁辛苦啦。啊， 但我都見到有其他有呢個字， 係嘛？ 係啊， 我哋都有見過爆買呢個字。 爆買 咁啊，我啊未揾到啦，揾到先再講啦。咁啊，爆買咧就喺日本咧就好流行嘅，就係最近呢個字。其實由暑假開始就好流行呢個字。嗱咁先講咧，其實咧就好得意。你見翻咧，如果喺內地咧，大家咧就覺得好自豪啊！哎呀，這個日本人都話我哋即係爆買啊，以為好勁咁樣啦，或者叫爆花劍啊，有見過咧有啲字叫爆花劍嘅，咁、都有呢啲咁嘅字眼啦。OK， 咁咧就，但我想咁樣講咯。其实人哋呢即是其实咩叫爆买先我想问一下你有冇人知唔知先。其实爆买呢你嗰日本呢首先呢就有后面仲有字眼跟尾。佢就叫爆买恐怖之集团。係咁样嚟嘅大佬。仲有个爆字啦有啲叫爆买啦有啲叫暴买嘅就是、用返暴力个暴。咁如果你稍稍知道日本一啲文化当然我唔系话好熟啦但好简单嘅就话俾你听呢、這个呢即係我想同一啲內地嘅听众听緊嘅时候呢想话俾你听就唔好攞出嚟标榜。ok， 因为呢喺日本嘅文化裏面呢我唔知阿的知唔知啦逢親有個暴字嗰啲都唔係好嘢㗎 ok 嗱譬如你嗰啲咩暴走族啊嗰啲咩暴蛋啊或者嗰啲暴其實即係等於咩即係等於你廣東話呢暴力啊暴怒啊食嘢暴飲暴食啊咁樣都係負面嘢嚟㗎其實係即係講緊你嗰啲呢用一種呢好點講呢好品性不良啊缺乏一啲道德啊或者一啲修養嘅一種買嘢嘅行為啊佢就會叫你做爆買或者叫暴買咁所以呢就唔好亂咁 quote 我見到內地呢就好多人呢好鍾意 quote 爆買以為呢即係以為日本仔讚你其實真係唔係讚你嘅 ok 咁、所以呢咁日本其實有幾勁呢就我哋睇到呢就我哋未講之前不如咁啊我哋就聽下呢一條聲帶先我等一下剪咗條聲出嚟。咁我哋聽下呢條聲之後呢我哋返嚟講下日本嗰個十一嘅旅遊嘅情況。 中國人有錢幹嘛呀中國人幫助上日本幫助給他解決什麼呀實際國際經濟困難來了。他應該感謝中國老百姓感謝中國人民日本人知道嗎中國強大中國做個大國大國什麼表現人家尊重你。你過去日本人誰理你啊你什麼中國呀中國強大了。经济实力上去了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人当然觉得了哇你中国了不得了 你对日本贴国庆两个字有什么看法 哎呀一点感想都没有我们是旅人来的 他们应该庆祝 我车子来了 OK 为什么要庆祝日本国庆 他们劝我们的嘛 嗱呢條聲帶呢可能有啲朋友都有睇過或者有聽過㗎。咁睇嘅時候都幾過癮㗎。咁發生嘅地方就喺呢個秋葉原啦大家好熟悉㗎啦。咁今年秋葉原呢就都算撲街㗎啦。咁呢就即係如果對日本人嚟講啊即係我哋直情係鼓勵日本人咁樣做啦因為咁樣香港係少咗好多減輕好多負擔㗎嘛。咁喺秋葉原嗰邊大家見到呢今年呢就挂咗好多 banner 出嚟就寫住喜迎国庆嘅。OK， 咁啊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又然之后每间商店呢就嗰啲大大细细嘅 banner 全部都系中文字嚟㗎啦。咁同埋呢就系呢有普通话嘅广播啦。這个呢对日本嚟讲呢是一个非常之大的突破嚟嘅，咁阿的应该都有去过日本啦。 系啦， 大家从来都知道日本人系几咁即系自我中心。 个民族主义好强。 民族主义好强。你嚟到你识睇就睇唔识睇就撚就。 係啦。 好似我哋做节目嘅态度你鍾意就听唔鍾意就咪撚听。咁嘅态度係一样嘅 o k 咁但係今时今日都要跪低。咁你就知道中国有几强啦。咁所以你头先我剪一剪佢嘅声出去嗱嗰个中国嘅大叔呢就讲到嗰种气势。咁大家如果唔係好識聽普通話我用廣東話講啦佢就話中國人有錢啊做咩啊中國人幫助日本解決國際經濟困難啊嘛中國日本應該感謝中國老百姓啦感謝中國嘅人民啦 你知唔知日本人知唔知道啊？中国强大啊，中国系一个大国啊。佢话大国啊，就系乜嘢表现啊？就系、是、人哋会尊重你咯。你过去日本人边个理你啊？啊，乜嘢中国人啊？啊，中国而家强大咗，经济实力上咗去啦。啊，而家超越咗日本啦。咁人哋咪当然觉得我哋啊了不起咯。啊，咁啊仲有。几个师奶噶嘛，有几个师奶咁啊，有个访问嘅声音问佢哋噶，你对日本啊贴呢个国庆嗰个 banner 呢两个字有咩睇法咧？咁啊个有两个小姐啦，小姐 A 佢就话：哎呀，真系一啲感想都冇啊！我哋系敌人嚟噶嘛，咁样、啊，即系话佢同日本。咁啊，另外嗰个小姐 B 就话。哎，佢哋应该同我哋庆祝我哋嘅国庆啦。咁嗰个访问嗰个问佢，咁点解要庆祝咧？咁佢啊两个女人抢住答，佢哋欠我哋噶嘛？哇，几有气势！即系我觉得，嗱，听完之后，即系我咁讲得啦。咁我觉得，嗱，我觉得咧，首先嗰位大坐喺秋叶原门口嗰位大叔咧，佢、更加系有资格咧，系去联合国联大嗰度发言嘅。 系啦， 佢系俾阿习嗱咧，仲大家仲记咩？阿习喺联大度讲咩？啊！佢提到日本嘅时候，佢讲咩啊？佢话和平发展、平等相待啊嘛。佢话七十年前中国对日抗战中有3500多万人伤亡，各国必须以史为鉴，摒弃霸道，摒弃冷战思维，以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嘅新型国际关系。咁佢仲话咧，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喂，我真系觉得你习近平要下台啦。你都冇，你去到联大70年以嚟第一次发言 ，OK？ 你都冇讲出中国人嘅心声。喂，中国人嘅心声几时同你讲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啫？系咪先？喂，你睇下，你睇下嗰位秋叶原门口嘅大叔，佢嗰种霸气啊 ，OK？ 系咪先？啊，同埋，喂，佢嗰种思维好好啊。边喂，佢讲出咗一种乜嘢咧？佢讲出咗一种就系话。边个强就边个食边个噶啦，嗱佢即系佢唔未争再讲埋咋，喂，咁你譬如当年喺40年代，咁你日本人嚟到中国嘅时候，日本人有钱啊嘛，日本人帮助中国解决国际经济困难啊嘛，系咪先？咁所以中国人应该当时要感谢日本人嚟侵略佢添啦。咪讲咩侵略啊？直情嗰阵时系帮助你添啦，系咪先？啊，你啲慰安妇啊，喂，因为你啲大陆佬系中华系东亚病夫，我过嚟帮你屌埋一份添啊。OK， 啊，咁所以系咪先？嗱，咁你喂系咁嘅思维嚟噶嘛？咁你习近平其实你应该上翻个联大度，应该讲出呢样嘢啦，话俾大家听。事实上，我而家就好强，我哋去到边度啊？都系布差请 ，OK， 咁然之后就可以吓，咁啊传出去都大大声，咁啊，所以咧嗱，我觉得呢位大叔咧就应该即系去联大讲下嘢啦。咁啊，另外其实咧就跪低嘅就唔止秋叶原嘅，咁其实咧你又见到咧就系如果喺日本咧就差唔多各大嘅百货公司咧就都有做好多咧即系方便內地人消費嘅嘢㗎啦，因為嗰個消其實大部分內地人都係去到呢就你發覺其實冇乜人睇下風景啊，或者係去下大阪睇下啲廟子啊、等等啊，呢啲嘢都冇乜人做㗎啦。 冇喎、 啊。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喺度 買嘢囉。 血拼㗎啫。 係囉。 係啊，狂買啦。 你基本上而家個情況係無論即系应该咁样讲啦，过到日本大部分系咩咧？买嘢啦，买嘢嘅热点 ，let's say 心斋桥，跟住秋叶原，然之后你去到东京，咁啊银座嗰边，咁啊连埋新嘅涉谷元素 ，OK， 咁系新啊同仲有新宿 ，OK， 就系嗰啲噶啦，基本上 系 一扫就系咁扫，扫嘅主要系咩咧？过得日本扫嘅。大部分人即係 let's say 我哋當然啦，有啲就好誇張啦，10個電飯煲都買翻嚟打灣啦。咁但係真正過點解過日本咁緊要呢？除咗食嘅平啦，又新鮮啦，仲有嘢之外，特別係買翻啲化妝品，仲有咧嗰邊嘅 Burberry、Bad Label 包係咁多噶啦。 啊，唔止咁多噶。如果你又要買嘅嘢，其實就好撚多噶。嗱，可以數下啦，即係今時今日咧，內地人去買啦，買啲咩啦？嗱，除咗我哋之前有講過嘅。 即係史塔蓋之外啦，史塔蓋其實都已經差不多買曬㗎啦，咁就而家好難揾史塔蓋㗎，咁就即係馬桶蓋呀，咁仲有你講過嘅藥品啦，咁藥品又真係買好撚 多。同埋我唔明白， 你發覺啦，佢又好得意，佢就係去返日本呢，同喺香港一樣㗎，就好鍾意去 藥房囉， 藥房㗎喎， 係呀， 啲藥房排曬隊㗎喎， 同埋買藥佢哋比香港更癲㗎。 喂，更癲呀，即係呢有个报道我找到出嚟咁讲嘅，佢话中国即係佢话呢就中国游客呢喺药店呢就好多时都系开门之前啦就已经呢就喺门前就排队啦。咁佢话呢就根据数据呢就中国游客呢喺一间药店呢一般呢嗰个平均嘅花费呢大概呢就系2-3万日元。咁啊即係大约2-3万日元即系几多钱到啊，即系 2-3万日元。 1200到而家幾算啊？1200到都唔需要話算出嚟。 1200-1300咯，啱啊！ 1200到係到2000左緊啦，三萬 yen 大約2000到啦。 係啊，港紙咯， 係咯，千零二千蚊啦，平均消費啊。咁話有啲嘅消費咧就去到5萬日元左緊啦。 三皮咯， 咁呢個都勁㗎啦。嗱，因為你要咁諗啊嘛。佢嗰啲藥房真係藥房嚟㗎嘛，就唔同呢、這個同即係香港嗰啲啊，香港嗰啲呢佢嘅消費應該一定仲勁過日本嗰啲，因為點解呢，佢有藥材買㗎嘛，譬如買嗰啲咩珍珠粉啊10-20万咁樣都係啦，係咪先，係咪先，嗰啲呢一話俾你聽啊，喂咩啊，我已經磨咗粉喇喎。啊！你俾錢嘅咯，咁啊嗰啲10-20万有啦。咁但係人哋嗰啲藥房咧，嗱人哋啲藥房賣咩咧？嗱通常咧最我話咧嗱最受歡迎咩？嗱如果你喺香港就知睇到啲內地人就買黃道益嗰啲啦，但係日本咧就買小林製藥啦， 係 糖熱貼啦， 係啦， 買好撚多糖熱貼，仲有膠布啦嗰啲。液体胶布唔知点解买好撚多，我成日都唔明喎，我成日喺大陆见到啲特别系啲女啊，好撚鍾意黐胶布，我唔知点解好撚鍾意黐胶布。 同埋萨隆巴斯囉， 吓 萨隆巴斯囉， 萨隆巴斯又有啦，仲有嗰啲呢即系皮肤红痕痒啊咁嗰啲呢， 无比滴 无比膏 啊，无比膏 仲有一隻小林制药㗎，有一隻咩嗰啲咩角质软化膏啊啲呢又好撚多人买㗎。咁呢总之呢作好嗱咁就出去蒲药房啦。咁仲有呢嗱其实呢日本媒体呢就列举过呢中国呢有10多种呢系好鍾意喺药房买嘅嘢㗎。咁咪包括係乜嘢可以數下啦。佢又數到呢有眼藥水消炎藥。咁仲有剛才我讲嘅液体膠布。咁仲有就係呢个冷却布丁即係退热贴啦。咁仲有头痛藥啦。仲有剛才讲嗰啲红肿嘅无比滴嗰啲啦。仲有啲我都唔知咩嚟㗎啦叫半胱氨酸藥。咁唔知咩嚟啦。咁仲有便秘藥喎。便秘藥好鍾意買喎，咁仲有啲呢潰瘍嘅藥啦，仲有女性衛生用品同埋喉糖，咁呢11样呢就係呢喺日本呢最常見到一啲內地人呢即係會買嘅嘢。咁買嘅其實真係林林種種㗎，咁仲有啦，即係我覺得仲有呢一兩年呢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又係要一定要講，就係發覺好多大陸人呢去到日本呢買米嘅。 是啊。 喂这个真是好撚奇特的喎。咁、啊、你知唔知呢有一隻米呢 珍珠米嘛。 有一隻米呢买珍珠米啦、有一隻呢喺新社县呢好出名嘅呢嗰个叫月光牌大米。月呢就系、是、越南个月唔系一个 moon 个月啊。你睇留意一下呢隻米啊。好乸贵㗎。賣緊8多银人民币呢人仔1kg啊。嗱我唔知道你食饭知唔知食米啊知唔知米价㗎啦阿丁你知唔知你平时食开啲米你阿媽买嘅。 80几蚊 呢 10kg 啦。如果一公斤计呢10多蚊一公斤。佢係而家佢嗰啲即係月光牌大米呢係可以贵撚到呢10倍价钱㗎。但係啲大陆佬啦係咁走去买㗎喎。我真係好鬼奇特呢就係呢一两年特别係呢一两年见到嘅，就见到好多日本佬呢唔係啲大陆佬呢係会买喂会10斤10斤咁样捧返嚟㗎。 係 喎。黐 Q 线㗎1000多银买10斤米返嚟㗎。黐 Q 线㗎。佢仲有一隻呢 有一隻叫做有一隻月光，佢仲有一隻系列咧，叫做嗰啲咧唔使洗嘅，即係標榜唔使洗嗰啲咧，係講緊千幾蚊一斤噶，炒到而家，喂，好似炒保利咁炒啊，千幾蚊一斤米，你老尾我哋日日食緊啲米十幾蚊斤嘅咋，佢食一斤米等於你食幾百餐啊，你知唔知？喂，真係好撚折墮啊！同埋你要諗下一樣嘢係咩咧？即係呢樣嘢咧好撚唏噓啊！我記得我僆仔嘅時候咧。即係嗱，譬如話嗰個阿大叔，你講撚到咁惡，你話咧，你話咩？而家你去咁多人去日本幫襯，日本應該要感謝你。喂，我想講調翻轉先啊！你有冇喺呢個經濟改革開放初期，你有冇隔？喂，你哋作為中國人啊，有冇感謝過日本人先？日本人啊，無論嗰個技術嘅支援嚟你度開廠，借錢俾你個中國啊！喂，借咗好撚多錢，到今時今日啦，你其實仲爭緊人哋錢都仲未還完㗎。喂，你有冇多謝過人哋啊？嗱，我點解會講呢樣嘢呢？喂，喺經濟改革開放嘅初期啊，如果七八十年代呢，你知道啦，喂，七八十年代呢，日本呢已經係一個呢，即係已經係一個好有規模嘅城市啦， 嗯， 一個經濟嘅大國啦， 嗯， 係一個工業國家嚟㗎嘛， 嗯。 喂，當陣時啊，即係最搞笑就係咩？喂，當時中國就希望咧，即係譬如話，喂，幫即係唔係幫啊，係諗住去日本咧就買好多啲機器翻，唔係機器啊，同埋啲家電啊嗰啲嘢咧買翻嚟啊。八十年代特別係噶鄧小平年代，譬如買嗰啲電視機啊啲啊，國家做採購，你知唔知用咩買噶？用米買噶，用因為中國嗰陣時係一個農業國啊嘛。 嗯， 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有啲叫做咧，有啲人咧，如果中國啊，有啲咧有做公務人員嗰啲咧，如果佢有權去出國啊，嗰啲叫做在外一啲在外人士咧，我唔記得個 term 係點啊。喂，每個人咧係有個 quota 可以買兩件電器翻嚟嘅，跟住然之後咧，佢嗰啲親朋戚友啊，譬如咧一知道，喂阿的原來係可以去日本啊，跟住即刻咁掠撚住阿的啊，跟住然之後咧就託佢咧，希望可以咧喺嗰兩個 quota 裏邊佔翻一個買翻部彩色電視翻嚟。我想講你今時今日之諷刺就係調撚翻轉嘅，你依個農業嘅國家已經不再係農業嘅國家。你要諗下點解啲大陸佬要走到去日本買人哋啲米，就係因為你自己嗰個地方啊，喂，食嗰啲米有毒啦，跟住然之後啲質量又差啦，喂，然之後所以你先走，你而家走要衰到走去日本度買米釘米，喂，你真係羞唔羞恥㗎？真係我真係覺得好撚奇怪，咁啊出狂買乜嘢都買，唉，真係頂唔抱。 冇办法噶、哦，大陆人系系啊，所以调翻转咁讲嘅就点解咁疯狂喺外边 shopping 嘅原因，因为佢哋有无限嘅嘢要买咯， 系啊，真系无限嘅嘢 shop 到爆啊！咁你譬如你见到嗱咁啊，今次其实好窝心嘅，除咗你话即系头先讲个秋叶原有提供啊。嗯，一个好贴身嘅服务俾大家啦，可能售货员都讲埋普通话啦。 唔系可能啊， 直头系。 系 confirm 咗啦，已经有国语版。 系啦，咁所以咁啊已经即系做到加零一嘅啦啲服务。 我可以讲一讲个情况系，所以你而家去无论系喺东京或者你喺大阪附近嘅所有卖嗰啲藥妝鋪 ，OK， 喺仲記得個名，賣藥妝係包括埋賣化妝品嘅，日本都係，咁變相地咧係會有一至兩個特別嘅人士係專係用國語去 serve 呢班人嘅，即係雖然 serve 唔曬，一定 serve 唔到咁多，咁但係已經係差唔多間間都係咁樣。 係啊， 係啊， 呢個亦都反映另外一樣嘢咯。嗱，呢個就係有一個中國特色嘅旅遊啦。就係、是、嗰種霸氣啦，我哋好聽啲嘢，好講啲係叫霸氣啦，唔好講嘅就係話咧，佢完全冇一種即係話，就係我哋頭先講啊，去旅行，跟住之後咧去融入人哋個文化度，完全係冇啊，佢要人哋去融入翻，即係遷就佢嗰個。 我哋好十幾年前去東京，好多好多所謂嘅百貨公司嘅 supermarket 㗎啦，supermarket 亦都有。 嘅專人係講國語㗎啦、而大部分嘅餐廳係喺商場裏頭嘅，因為地下就未必，因為地下好多係佢都係小本經營嘅店嚟嘅，咁個大部分嘅餐廳呢已經係有全呢、這個唔係全即係簡體字嘅譯名喺度啦， 系啦， 就翻 即系呢个同我哋以前我哋去日本或者我哋香港人 完全唔同啦。 嗱，我哋去日本，我哋系嗰个心态就嗱，我哋唔识讲日文， 跟住第二样嘢 系啦， 好衰嘅， 同埋又知道佢又唔识讲英文， 系啦， 咁我哋咪成日就喺度 画画咯， 手语咯， 手语或者画画咯， 系啦， 咧识我 鸡蛋，鸡嗰只个鸡蛋。 嗱，咧识我都曾经试过，哦，想去一间食蟹嘅食场。嗱，以前冇咁多長腳蟹啊嘛， 咁你咪要扮蟹咯？ 唔係，你咩？攞本簿或者蟹，因為蟹喺附近噶啦，咁就問佢，咁樣伸咗隻手出嚟邊？咁佢啊，大約明佢知道你去邊 啦。咁但係中國就強啦，咁啊，除咗秋葉原，仲有邊啲咧？頭先提過大阪心齋橋啦，或者仲有松板屋啦，等等呢啲咁嘅松板屋嘅名古屋店啦。嗱，呢啲咧就已經咧重窩心。就係、是、咧，已經用埋微信嘅支付噶啦，啊，你就埋佢哋噶啦。 哦， 你 強 咧，咁咪仲有東武百貨啦，時代店嘅東武百貨啦，就再用埋呢個微信嘅搖一搖嗰個功能。OK， 搖一搖之後咧，就會可以咧係有呢、這個咧，即係食品櫃枱啊，或者女士日用品嗰個櫃枱啊，會有啲優惠啊，會彈出嚟俾你噶啦。哇！直情係，即係淨係俾你一個家嘅感受，好似淨係冇離開過中國咁樣，又或者係自古以嚟呢、這個日本已經係中國嘅領土嘅一部分咁嘅感覺。 哇！你韓國真係，韓國你真係收咗皮。 係啊，仲有嗱，小田急啊，已經喺10月1號至10月7號咧，就喺個新宿店嗰度咧，就已經使用咗呢個銀聯卡㗎啦。咁然之後咧，就鼓勵大家使用銀聯卡添啊！ 喂， 仲有 5% 嘅優惠， 但 係 但係要咁講喎。 嗯。 星期二即係29號，29號嘅下晝宣布咗，所有用銀聯卡最多喺海外只可以用10萬人民幣。 冇錯，唔係呢個嗱，你個國家對你衰啫。OK， 嗱，佢唔係衰喎。嗱，我覺得嗱呢樣嘢國家其實係釋出個咩信息俾你啊？就係話俾你聽，你呢班咪就係漢奸走狗賣國賊咯！你有十幾日假期，你都唔去救國內嘅經濟，你要資金外逃啊嘛！喂，抵罰你噶，啱唔啱數先？係啊，嗱呢、這個嗱，所以你見到咧，仲有博弈嚟噶嘛？喂，唔好以為富油係大撚曬，其實你富油嗰班人咧，全部係走狗嚟噶。OK 嚇、啊，咁所以嗱呢、這個亦都係。啊，習近平其實啊，釋出一個信息俾大家啦，咁啊，所以咧，你見到各地都係，唔係各大百貨公司都係咁嘅 ，SK2 啊等等啊，仲有譬如話咧，呢、這個仲有間叫做高島屋啊，其實你應該知啦，高島屋，咁啊喺 JR 新宿站嗰啲咧，就譬如話佢又有因應翻，其實咧有好多都係小田急都有嘅，就喺翻曬啲新宿啊，喺翻 JR 站沿線啊嗰啲地方咧，就揾做一啲臨時嘅攤位，嗰啲攤位全部係要嚟招呼呢、這個 內地 客嘅啦、啊。譬如有啲係點咧？有啲就資利班有嚟到買屎塔蓋嘅，我咪全部賣屎塔蓋咯。仲有譬如賣菜刀嘅， 係啦， 全部咪賣菜刀咯。仲有咧，譬如高島屋咧，佢咧就知道咧喺上海有套動畫叫《達陽貓》嘅，咁咧嗰個作者叫池田精子啊，咁咧就好出名嘅內地，咁佢咧就所以咧就整咗個攤位出嚟咧，就全部賣達陽貓嘅文具啊，咁然之後咧，亦都係咧就專門咧就淨係要嚟服侍咧內地自由行呢一班即係大弟，咁所以咧話今時今日咧，真係你作為中國人聽完都覺得好自豪啦。即係如果你香港人去到，你會唔會考慮下即係去到日本，你轉講普通話咧？ 唔会，我真系老死。 你会唔会觉得哇？可能有啲特别嘅服务会净系专门提供俾你嘅咧？譬如话，我哋以前大家知噶啦，去到Shinjuku夜晚啊，想寻欢咧，你系好鬼艰难嘅，因为点解？佢话：我哋净系做日本人生意啊。 嗯。 我哋唔做呢个咧外地人咁样。 喂，咁而家会唔会究竟系呢个所谓叫专做日本人嘅生意，系包埋一啲讲普通话嗰啲咧？ 但系 入去入边嘅咧？ 但系你又调翻转谂，会唔会服务你嗰个其实系中国人？ 因为山环有咗山高， 系 啦，系嗱，我觉得善招股咧就即将咧就讲普通话咧都可以咧，寻欢都冇问题， 可以 啊，即系睇呢个咁嘅趋势啊，咁、我觉得即系有迹可寻，咁同埋咧嗱呢个咧对日本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就睇下你点睇啦，嗱，首先就系、是。跟住落去仲有呢个春节啦，一路杀落去都继续有长假期啦。咁如果嗰个 yen 继续贬值，咁睇个短时间内都会继续贬值啦。啊，因为大家准备定人民币贬值㗎嘛。咁所以喺个咁嘅情况之下呢，喂，嗰、那个游客嘅增长係会暴升㗎嘛。 係啊。 咁即係话咩呢，即係话呢，大家其实即係虽然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即係日常啲日本嘅新闻啦、就越嚟越香港化啦。 我 啊，即係我觉得即係而家总之喺香港发生过嘢，包括譬如话踢劫啦，跟住 JR 度咧就拦截住啲人，要佢度度尺寸啊，度啲行李箱尺寸啊，呢啲嘢啊，全部会喺日本咧，即系我觉得就会吓陆续逐到咁就会发生噶啦，系、啊， 啊好惨啊，即系我都 唔惨，喂作为香港人，我哋系咪应该感谢日本人咧？ 喂，作为香港人，是是老实讲句，我都好想 帮我分担咗好多嘢、啊， 我都好想过日本，但系。但问题是当我听到有普通话服务，我又真的觉得好那惨呢笪地方。 是啊， 是 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啦、啊、即係话去到日本个感觉好唔良好啦，即係香港人讲、啊、即係入到去间餐厅度好似你咁讲嘛，就梗係你行吗嗰啲咁嘅嘢。 简体字菜 牌。关联啊嗰啲咁嘅嘢㗎嘛。是 啊， 啊，即係好惨㗎嘛。啊、即係我哋以前喂，但我哋以前俾錢。 係讲 Suli Master 㗎。 係啦，冇错啦。It is Master! 我哋好鍾意听呢句说话㗎嘛。 都好好听㗎。 係囉，点会变咗去咗日本会听到宽演关联㗎。大佬。係。但係仲有啦，即係我係啦，链脚都可能呢，足浴店呢可能就已经陆陆续续就会喺日本会出现㗎啦。 似啊似啊，会啊会啊会啊，呢个系啊， 咁 啊日本就沦陷啦，啊正啊， 我喺韩国大佬， 衣锅就真乜手都报晒啦，系啦，咁啊，所以就咁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嗱，我哋今日咧就短短地啦，做两节啦，吓咁就因为其实都要真系集中唔到精神啊，咁所以咧就咁啊。个 show 之后再见啦，咁、首先就其实之前再多谢 Figo 嘅嗰只歌啦，咁、歌其实咧入边有好多字眼啊，会即系勾起翻啲九十年代嘢，咁喺个 show 度咧，其实会慢慢咧我都会有一啲嘢咧系会提翻下出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就约定啦喺个 show 度见啦，17、18号，咁啊嚟紧嘅两个礼拜就等阿的再安排啦， 好啊， 即系北上频道系咪会睇下牛可唔可以帮到手啊等等啦， 好， 好啊，咁啊大致上就系咁啦，咁最后拣嚟呢只歌咧就想送俾一啲人嘅，咁啊其实都系同十一有关啦，咁十一虽然咧即系内地好多人都玩得好开心好开心，但系咧其实咧就不要忘记有一啲。有另外一缺人啦，一缺人咧就係咧佢未必係冇錢嘅，佢啊反而調翻轉就係佢冇時間去旅行。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未必係有呢個長假期。咁啊喺中國裏邊咧就有一啲行業咧係唔會有十一嘅長假期嘅。咁啊，其實喺你身邊成日都有嘅。如果你譬如喺你係廣州嘅聽眾，咁啊，希望你又留意一下啦。你一定會記得係邊啲嘅。譬如話就係你身邊一啲環衛嘅工人啦，一啲喺街上邊嘅清潔工啦，呢啲咧其實你睇睇咧，佢哋係繼續喺度開緊工嘅。咁仲有啊，譬如做快遞啦，咁做快遞嘅亦都係冇得其實都冇乜點有得放假。譬如中國郵政啊、順豐啊嗰啲，其實順豐好似都係放三日到嘅啫。咁所以佢哋要繼續做嘢啦，咁仲有就係佢哋嘅工作而家係危險咗好多啦，因為隨時可以成個包入面咧10個8個包件都係 炸彈， 係咪先？即係第日啲包咧，直係咧好大聲聽到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咁樣，因為成10幾個鬧鐘喺度響啊嘛，咁所以咧就。